北京移动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调频102.5兆赫 ，Sports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 我的1025，北京体育广播。 北京移动 Plus 会员省钱秘籍来袭，实际流量1元购，月领5元话费券，美团外卖等权益1分钱起，购物省100元，首年0元享，省钱来移动，快关注北京移动权益市场办理。 以上为广告时间， 一起向未来。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距离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59天。 最新鲜的资讯， 搭载神舟13号载人飞船的运载火箭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让他跟他好吗？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爱听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谈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俅，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晚高峰的5:02，欢迎各位来到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大家好，我是康乐。 大家晚上好，我是夏萌。今天得聊一聊，哎呀，很深沉的话题。 因为这两天热搜大家都看到了，孙海洋大哥夫妇终于找到了失散多年的孩子。 是的， 这多不容易啊！ 计划哈， 哎呦， 其实这个团圆行动或者团圆计划呢，也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非常关注的一件事情。 哎， 可能也是因为家里有了孩子啊，也就会去设身处地的想一想，如果发生了这样的问题，家长得多着急、多担心啊，所以也会不自觉的去更多的关注一下团圆行动、团圆计划，这样的一个我觉得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哈。 哎，是能找到自己的亲生儿子，这是一件生命当中多么珍贵的事儿啊，也是一件很幸运的事儿。咱们今天就来说一说，在生活当中，各位觉得最珍贵的都是什么呢？ 反正自打咱们节目开始到现在，也不过就过去了2-3分钟的时间啊。我发现，大家给我们发来的基本上都是比较一致的，比如说，宝姐姐的说亲情啊，孙东玲也说父母亲情永远陪伴啊，还有这个0585也说和父母家人在一块儿。也就是说，大家还是觉得最珍贵的就是和家人在一起的那些时光。 哎，所谓的血浓于水的亲情，当然是生活当中最珍贵的之一了。 哎，对。 另外，有朋友女生宿舍也说了，朋友也很重要，也是很珍贵的，就是所谓的朋友对你的真心的帮助，甚至有一些两肋插刀这种感觉的都有。 是，今天就聊一聊您觉得生活当中哈最珍贵的是什么。当然也可以去说一说体育赛场上您最看重的是什么。 没错， 不过这两天这个 WCBA 赛场当中就发生了一个非常严重的事情嘛。 对， 虽然今天这个来自于大学生联赛的这个同什么来着我给忘了，也道歉了啊，但是 就是当事人， 对对对， 垫脚的那位道歉了。但是道歉有的朋友就挑了，说你这垫脚的时间，跟你道歉的时间怎么差这么多呀？基本24小时你才道歉，是不是受不了舆论的压力了才做此道歉呢？ 古仪同啊，但是看到孙俪那个痛苦的样子，也非常非常的惋惜。也许一位职业球员职业生涯呢，就此也就画上终点了啊。 没错， 到了一个终点了。 这里说的孙俪不是演员那孙俪啊，有的朋友可能这两天没看这个体育方面的新闻。我们说这个孙俪，这个俪是美丽的俪啊，她是江苏女篮的队员孙俪。受伤了，就跟那个对方 比赛的时候对方有垫脚动作很明显，结果他就踩到对方脚上了，造成应该是很严重的伤势。医生透露孙俪的脚有三处骨折啊，所以这谈到了什么是最最珍贵的，体育赛场当中应该最看重的是什么。我觉得首先任何一个这个行业在从事工作的之前啊，咱们得想先做好这个人，一撇一捺，咱把这个人字给写好了是最重要的啊。体育赛场当中成绩固然重要，什么胜负的啊，但是我觉得道德品质人品什么的可能是更加重要的一个层面吧。 嗯，当然我在这呢我也觉得哈，咱们不太了解古一彤的为人，你说现在一棒子把人打死，毕竟他也是位年轻的球员，不好去下这个判断，我们只能呢从这个联赛发展的角度上去说，比如说球员受伤了，一系列的配套的措施，你这个队医啊，现场的医生啊，有没有及时的就位，这是一个。第二个呢，联赛对于球员的保护，这是不是也是通过这件事我们要去反思的。 哎， 是，对吧。第三呢，关于运动员这个康复的问题，联赛又能不能去给予一定的帮助，我觉得事后哈我们再去问说谁的责任啊，这个道歉有没有用啊，道歉当然有用哈，都已经于事无补了，他伤也伤了，这罚也罚了，那联赛能为这个涉事双方去提供一些什么样的帮助，有哪些需要改进的呢，也是接下来有待改善的吧。 哎，有朋友说了，生活当中最珍贵的事儿，他觉得是诚挚的道歉，我认为很重要，加一个诚挚。 嗯，对， 道歉很简单，对不起，这就是算是一个道歉了。 嗯， 但是道歉得如何的诚挚呢，我认为这个就是当事人第一时间甚至被拍到还是在那笑，这个就不应该了。就为什么很多网友批评这个涉事的这个人，这古一彤啊，就因为这件事儿态度表现的不是特别的端正。另外一点就是如何说比较有用的一个道歉啊，看似比较诚挚一个道歉，其实未来我觉得这个应该跟孙俪的这个恢复啊等等，因为他这个如果打不了球了，这个损失啊怎么样解决啊，是不是相关的这方面啊能否有一定的保障等等等等的，这个大家可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大概在6:10左右将会连线的是北京青年报的篮球记者宋翔，解读一下这一次受舆论关注的 WCBA 女篮联赛出现的严重的垫脚受伤的事件。另外其实打篮球啊，垫脚应该是一个比较常见的受伤啊，包括这个垫脚到底是不是故意的什么的，等一会儿6:10咱们让宋翔给我们详细的解读一番呢。 是的，除此之外呢，我们家里人哈，您平时看比赛也好，或者自己亲身的投入到比赛当中也好，您觉得体育赛场上最重要的是什么，也可以来和我们进行分享。 哎，是，另外咱们还会在6:30左右啊，今天的两个连线都安排在6:00之后，6:30之后会连线的是中国体育报的足球记者杨天英，解读多方面的资讯，你包括像郑智也担任了广州队主教练，这个给他一个名号吧，之前一直干着主教练这活呢，是吧？另外还据说中甲球队有看上巴坎布的，哎呦这， 中甲 啊，巴坎布这只鸟还能飞到中甲这棵树上去，这树够大吗？是吧？巴坎布怎么着以前也算是中超联赛的金凤凰呀，这中甲能有树能架得住这种球员吗？哎，一会儿让天生说说。再有一个关于李霄鹏指导这个国足未来如何组队的等等的，咱们来6:30左右让天英详细的解读解读啊。 是的，除此之外呢，今天也提醒大家哈，12月7号也是咱们24节气当中的大雪节气。大雪不一定是非得能见着下雪的哈， 你看， 但是从这个整个降雪季来说呢，大雪节气通常是一个序幕的开始，往后呢这个雪就会越来越多了哈。大雪节气呢也是咱们入冬以后的第三个节气，标志着这个冬天仲冬时节正式开始了。 哎呦， 按理说的话呢，这个大雪时节哈是有一些习俗方面的讲究的哈，也叫什么冬天进补开春打虎这样的说法，也能够看得出来在这一天呢去进补对于我们身体来说呢是有一定的好处的。 哎， 习俗呢各个地方都不一样，有些地方是大雪腌肉， 哎呦， 还有地方呢喝红薯粥，也有地方呢观河捕鱼， 挺好的。 大雪进补也各有各的讲究，南方不太冷的地方，可能像这个厦门的老家会吃一些这个温补的鱼啊鸭啊之类的，北方天气寒冷可以用羊肉牛肉来补充一下身体的元气， 没错， 增加一下这个御寒的能力哈。像这一段时间天气也比较干燥，是不是能够来一点这个润燥的呢， 百合呀、梨呀、冰糖啊等等，也可以起到冬天灭火气的作用。 哎，今天话题说说生活中最珍贵的什么？我觉得，最珍贵的就是拥有、保有一颗对生活追求完美的这个心。 嗯， 啊，在很多细节上，你说这个，哎呀，大雪今天节气，吃点啥呀？随便吃点什么可能也能糊弄过去， 对，也就过去了啊。 啊，对啊，但是我们给您讲了这么多的，都是我国的古人研究出来这个节气，二十四节气真的是非常的准确的啊。按照这个吃，保准对您的身体有一定的帮助的。 哎，我特别同意你的说法，就是你在这一天或者平时过逢年过节的时候啊，你怎么过也都是过。可是呢，如果咱们在生活当中，在这样的节气之下、节令之下呢，来点小变化，其实就是对于生活一个非常好的仪式感。 哎，是啊，这种仪式感是生活当中非常珍贵的一件事啊，代表了您对于生活的一种热情。 对。 希望能过得越来越好。 嗯， 这边还看到了1246，他说了，觉得生活当中最珍贵的就是一家人在一块最好了。 可不， 确实啊，又要聊到孙海洋这件事儿，确实非常感人，把他亲儿子给找着了。但是这个亲儿子孙卓，据说好像也不是说特别想回到这个亲生父母的身边， 就是也能理解嘛，因为养父母肯定对他也很好，他还有俩姐姐， 哎， 说明这个一家呢也是其乐融融，养父母并没有因为他是不是亲生的哈，就对他有另眼相看。 但是，但是我想说的是，还是应该回到亲生父母的这个身边，因为他这个养父母啊， 也找了他很多年。 有一个细节，这个养父母不是说把他捡来的，而是从人贩子手中给他买来的。这个在道德层面上这个就不一样了啊，就当年买他那个时候肯定是把他当做一个商品，因为他家是没有男孩嘛，当地据说就每家好像挺愿意要一个男孩的，就是把他给买来了啊，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讲，我认为这个在道德上边他的养父母还是站不住脚了。以前我们讲说这个这个养育之恩嘛也很重要，但是这个事儿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认为道德上应该是回到他亲生父母的这个身边。另外法律的角度上来讲呢，他本来就是被拐卖的这孩子，当时现在找着了，他是亲生父母，应该是他最好的一个这个监护人了，回去了多好啊。另外我觉得还是从什么，在感情方面，可能这个孩子孙卓刚开始觉得，哎呀，感情上面有点过不去啊，就是哎，他亲生父母分离了十多年了，完全是陌生人啊！但是我觉得他再长几年，长到成年，包括这个小孩孙卓以后成家立业、生孩子之后了，他可能更加能够理解他亲生父母对他的那种真情。所以方方面面，等一会儿我们新闻详细的给您再来盘点盘点啊！哎呦，这边有朋友聊到了生活当中最珍贵的事儿，家里人提到了这跟可能跟爱情相关了，他说是一生一世的相守。相守一生一世，这个是一种追求啊，但不是说谁都能够做到的，所以是格外的珍贵呀。 嗯，是的。除此之外呢，大辉698也说，亲情、恩情、感情，哎，人的感情是非常复杂、非常多元的，不能单一而论的。 哎，你看， 嗯， 所以说这事儿它涉及到了法律、道德和感情的层面，尤其感情层面，就这个小孩儿他是认生，肯定是就是亲生父母。我看今天的最新的报道是，哎，领他好像要去看他的爷爷奶奶去了，等等等等的感情，慢慢的来。培养慢慢来恢复吧。就生活当中最珍贵的是什么，我突然想起来了，通过这件事儿找孩子的事儿，最最珍贵的应该就是父母对于孩子那种血浓于水的真情。分散多少年了还在找这个孩子，人间自有真情在，不容易啊。 我觉得这个事情吧，无论是养父母也好，还是生父母也好，包括孙卓本人也好，这个事情没有说谁的感情付出更多，或者说谁是受害者，他们仨都是受害者，这三方都是受害者，最可恨的就是人贩子，对吧？ 是这个有各种各样的解读啊。你看这女生宿舍很同意夏萌说人贩子太可恶了， 所以咱们不能够一概而论说父母找到孙海洋，找到了孩子，他孩子就应该怎么怎么样，或者说这个生父母就应该怎么怎么样，养父母又应该做出怎样的牺牲。我觉得现在这么多年过去了，孩子也这么大了，情感的事情是最没法回溯的。只能说哈， 他们三个，他们三方都是受害者，也祝愿他们三方以后都可以一切顺遂吧。 哎，是生活当中什么是最珍贵的？有一份真挚的感情就是最珍贵的。除了亲情，我看到了 EK 也说到了，俗话说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可见人生当中最最重要的那就是亲情和友情了。可不是嘛，尤其是这个啊，朋友找到了人生当中的挚友，他不只是说能够帮助您什么什么样的事儿啊，同时您的贴心的知己，如果达到知己这个程度的话，层次的话，啊，您可以倾吐心声，啊，就多一个人去倾吐，啊，包括我的人生的经验当中，好像就是觉得，哎，有些事儿可能跟父母倾吐起来不是特别的方便的话，跟真正知心交心的朋友去倾吐。啊，这个作用是相当到位的呀。 今天聊的是生活当中您觉得最珍贵的是什么，同时也可以说说体育赛场上您最看重的是什么。 哎， 有老话说这个比赛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当然了，也有人认为说这个比赛就必须要永争第一哈。 哎， 您在比赛的过程当中，您最在意什么？也可以跟我们聊一聊。 没错啊，比赛当中除了，争第一，这肯定是竞技比赛成绩肯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如果说这个取得这个成绩胜之不武，我觉得那就是不是特别的厉害了啊。你必须得赢，还得赢得漂亮，而且呢赢得得很正当才行。比如在场上有些这个球队，足球的场上可能有一些啊，哎呀，防守动作有点大呀，是吧，踢球有点脏，哎，人家也获得成绩了啊，但是我认为这个好像就是说他这个成绩上面所谓的有瑕疵了。 还有体育赛场，那我们是不是也能成为体育赛场里的一员呢？ 哎呦， 现在你看越来越多的全民健身的比赛越来越丰富了哈，那是不是我们也会有这种要永争第一的目标，或者说呢，我这目标哈就是重在参与等等哈，我相信每个人最看重的都不一样。 哎，是，这边大家继续在微博、微信还有听听 FM 当中跟厦门康乐进行互动交流。今天晚上5点到7点两个小时，我们节目陪伴着各位，咱们来聊聊生活当中最珍贵的是什么。另外在体育赛场当中各位又是最看重的是哪一点呢？现在到目前为止节目刚开始17分钟，我们的点赞助力榜给您公布一下。第一名1908，第二9489，第三永远的儿媳妇，第四一抹绿色，第五孙东玲，第六1717，第七7720，第八宇智波佐助，哎呦，这是新朋友啊。第九飞宇，第十闲人北三，感谢各位的大力点赞支持啊。哎呀，我突然觉得生活当中最珍贵的是什么？有人挺你，有人给你点赞。尤其是陌生的朋友啊，也不是说啊，就是所谓的多好的知心的朋友，或者你家亲戚，人家能给你点赞啊，这个就已经是最珍贵的了，各位啊。 感谢大家的支持。赤红春秋也在我们的微博多安给我们进行了大力的支持，他说北京老话，小雪封河大雪封山，也就是说呢，这个冬天最冷的时候要来了啊，提醒家里人注意防寒保暖。 哎呦，这边4578 UE 新朋友他说了，人生当中的伯乐他说是最珍贵的。所谓的是有伯乐而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我相当同意这个4578的这个表述啊。伯乐啊，就是能够看中你身上的闪光点，或者说提拔你的人啊，这种人的话可遇而不可求啊。如果说您遇到这样的人，算是您人生当中的一大幸运了。 哎，都说这个什么伯乐常有而千里马不常有哈，其实双方能够凑成一块就是缘分，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哎，这边灰太牛郎他说了，正直正气这样的一些能量是社会当中最应该被认可和提倡的啊！他就认为一个人很正直充满了正气，这就是生活当中最珍贵的事儿啊。 荣成斋也说，体育场上就是公平竞争，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可是现在都变了，现在是比赛第一，友谊第二了。 哎呦，但这个吧，我觉得您得分什么比赛了。 竞技赛场上肯定是永争第一咯， 商业比赛尤其是比如说卖票的买票的，您说我这花好几百块钱买一个票， 看你，我是来看你俩其乐融融的吗？ 啊，对啊，那你俩这个平时私底下其乐融融就行了。大家观众还是想看到在场上一个公平公正这种竞技的感觉。 是的， 所以我认为您说的有道理，但是得分场合呀。 家里人给我们发一张照片，这是您自己吗？ 银河星空，哇，非常的浩瀚哈， 哎呦， 烟波浩渺的感觉，看到了，看到了。 哎呀，生活当中最珍贵的，就像您这个图片当中所反映的，您仰望着星空，又能脚踏着实地，哎，这多好啊！就是一个人要拥有远大的理想和梦想才行啊。 嗯，红果儿也说，我还是认为亲情是最重要的。 哎呦，是，这边好像我们这个好多朋友都选择了生命当中最珍贵的，那就得算是亲情了。 嗯。 亲情、友情、爱情经常被我们谈到，是啊，如何如何的珍贵。另外，我想了，就是一个人对于自己跟自己相处叫自处啊，这种感觉也非常的重要。你必须得让自己拥有一个梦想啊，不能被轻易的打败。遇到挫折能够站起来啊，所以自己对自我的一个评价。我认为这件事儿也非常的关键啊，也是您的一种珍贵的这个情感的展现。 嗯，是的，7250也提到了说，今天是大雪节气，好像一到什么节气就应该吃饺子。 哎呦 哟， 吃饺子是北方经常吃饺子。 是的，是的，那您可以来点这个羊肉馅儿饺子啊， 哎， 应个景儿。 是啊，大家可以等一会儿给我们来秀一秀，您今天大雪节气都吃什么样的美好的食物啊？最珍贵的就是分享嘛，把这种美好分享给我们吧。 嗯， 哎呦， 80公斤又特别特别的惬意啊！他说：“你们都说慢点哈，我这儿喝着酒呢。” 啊，喝着酒。 大雪时节， 哎呦， 来杯温酒、嗯、 啊！是啊，我最近在看《红楼梦》啊，一说到大雪，我就想起了这个，说了《红楼梦》里边薛家了啊，丰年好大雪，珍珠如雪金如铁啊，大概是这么说的啊，是他家特别有钱的那会儿啊。另外还有朋友也提到了，我看到，哎呦，说到珍贵这件事儿，风吹麦浪，他写的，这是一个图片啊， 嗯嗯， 这是，哎呦，在 这是， 您是在雍和宫里边呢， 啊，祈福呢给自己， 哎呦，是，对自己有更多的一个祝愿，他觉得这个是生活当中相当珍贵的，就是人们的心中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希望和愿望，您才能有一个未来上升的这样的一个空间。 嗯，大家其实对于生活还都是有美好向往的哈。燕林也说了，我认为心很珍贵，真心、诚心、爱心。 哎呦，跟心有关的都很重要。 嗯嗯嗯。 另外还要修心，就是修自己的心。 纳进我心，也是名字里边带心的朋友，他说，拥有一个不离不弃的爱人。 哎呦，真是， 嗯 啊，不离不弃的爱人，这个都是属于很高的一种追求了。包括刚才有朋友说这一生一世不变的真爱，啊，这都是相当高的追求了。我们生活当中尽管追求，好像感觉挺难的，有的时候，但是不要放下追求的脚步啊，永远向着美好的目标去前进吧，这也是我们生活当中最珍贵的，拥有希望。永春堂药店他说了，生活当中最珍贵的就是要有是非观。 嗯， 说的真好。 是的，还有辉泰也说，诚信、诚实、诚恳都是非常可贵的品质。 哎，是，大家继续在微博、微信，还有我们的听听 FM 的聊天室当中，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吧。刚才有朋友眼尖看到了我们视频当中康乐你今天穿的什么，这个我这特别，昨天不有朋友说让穿一下这个迈克尔杰克逊这衣服吗？ 嗯 啊，月光漫步那个，我今天还这快递还挺靠谱啊， 今天就送到了。 哎，是啊，所以生活当中还有一个最珍贵的是，哎，当你想什么事儿的时候， 想什么来什么的时候， 我就想这快递能不能说今天这赶紧上午就到了，哎，他真送的挺快的。所谓的心想事成啊，这万事如意是生活当中非常珍贵的一件事儿。大家继续来进行互动交流吧。等一会儿咱俩再给各位加精点赞，一会儿再跟各位进行互动交流啊。其实刚才说到了关于女篮的这个受伤的事儿啊，当事人就是江苏女篮的孙俪，也是接受采访，我看到这个视频了啊，她确实说的时候还是很动情的。孙俪就说了啊，无论就是说垫脚的那个古一彤是不是恶意的，还是说他不是故意的啊，他最起码来跟我道个歉呀、啊。就是采访那一会儿，他们那个人还没有跟他道歉呢。啊，他说他从来没来过，也没有任何一个人来跟我说一句抱歉，对不起啊，你们没有任何的愧疚感吗？他也说了，相关某某学校的高材生们，你们有这种行为，你们不觉得可耻吗？你们有一点愧疚之心吗？而谈到自己伤病的时候，受伤的孙俪啊，就是哭了，啊，他说摔倒的时候自己看到自己的脚，感觉非常恐惧，职业生涯为之付出那么多努力，就因为 这对手这么一脚可能就毁了。孙俪就说啊，觉得也太不公平了这事儿、 嗯、 你看。 是的，那截止到昨天晚间呢， WCBA 江苏女篮和这个 FUSC 联队的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哈，那么 FUSC 联队呢在昨天深夜的时候发了正式致歉文，这文章呢也表示说对于这个事情这个事件哈非常的抱歉，也希望呢这个孙俪可以早点健康归来，同时呢他们也艾特了 WCBA 联赛，说我们非常尊重并且坚决服从赛会组委会对我们做出的管理意见，也会认真对待之后的每场比赛。与此同时呢，这个重伤事件当事人之一哈，也就是这个出现垫脚行为的古怡彤，随后也更新了微博，向受伤的孙俪表达了歉意。他说：“哎呀，这比赛的所有瞬间都凝固在了那一刻。孙俪姐因为我的防守动作而受伤，我真的感到非常的痛心，也接受赛联赛组委会对我的处罚，真的不愿意看到受伤，希望孙俪姐能够接受我的道歉，希望这样的悲剧不会再次发生，也希望孙俪姐早点健康归来。” 哎呦，是，反正这件事呢，我们真的都希望孙俪能赶紧好起来啊！但是她的这个脚，根据医生的透露啊，有三处骨折，这个伤估计还得是在北医三院做手术，因为北医三院的相关这个治疗的这个技术，这经验都是最过硬的。 嗯，是的。所以每当有这些运动员受到了这种严重的伤病的时候啊，我们也都会去问一问这个联赛相关方面对于球员今后的职业生涯安排、今后生活的安排，以及以后会不会再出现类似的情况了哈，可能都得去进行一些深入的思考吧。 哎， 这也是 WCBA 今后需要改进的地方。 是，另外这个运动员们啊也都是相互之间都相互体谅体谅，我觉得这个事儿将心比心、 嗯、是的， 换位思考一下，就不会说做出了人家受伤倒地那么痛苦啊都已经哭了的情况、 嗯、 替补席还有人还嬉皮笑脸的这种情况。 嗯， 这个是绝对要杜绝的，不止影响了整体的这个联赛的所谓的形象，而且你说这个队伍啊，这能不影响形象吗？我估计他也后悔，当事人 肯定后悔。 你看， 而且其实吧，我觉得这个事情吧，肯定是非常严重的，对于对方造成的伤害也是巨大的。但是我们在从小接受教育的时候，就是你一旦你发现你自己好像做错了一些事的时候，要及时的说一句对不起啊，及时的道歉，嗯，不要耗太长时间， 哎， 对吧？毕竟别人受伤了，别人是受害者，你说一句对不起，嗯，这个道歉的速度快一点， 哎， 别人对方心里也会好受点嘛。 没错，就是将心比心的事儿。生活当中最珍贵的，有时候还真的就是一个很诚挚的道歉， 对，相互的理解。 哎，是，这边西三旗桥他说了，感觉这个江苏女篮的队员孙俪职业生涯好像很难继续了。 嗯， 她这个伤，我记得好像跟海沃德差不多。 嗯， 海沃德那个腿好像脚是两年时间左右才好的。另外 CBA 之前也有这种先例，好像赵继伟那伤吧，就大概两年。但各位想一想，男篮包括 NBA 那屋是什么这个医疗条件，包括相对的这个投入的资金啊等等，这很高的这个水平条件，两年才恢复。那孙俪这个，有朋友就我看有球迷也说留言，哎呀，这能不能完全的这个恢复等等的，是打一个问号的啊。再有一个说，女篮本来女生啊，她的这个抗的这个伤病的能力好像就没有男生那么的，因为男生毕竟身体上边可能要稍微强壮一些啊，因此就是种种这种分析好像都认为，这个女篮队员孙俪她未来想要重新恢复到这个赛场当中，都是一件比较难的事儿了啊。 嗯，是的，因为职业球员成长起来的这个代价哈，其中付出的辛苦是可想而知的。 哎，是。 小小的一个动作造成了大大的伤害，可能对于人家今后职业生涯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 哎，是的， 就是，哎呀，很可惜啊。 没错，这边好多朋友都对于孙俪她的这个事儿非常非常的关注啊，大家都是有爱心的人。 嗯， 同样呢，这个联赛，出这种事儿，应该反思。反思的方面应该很多很多，大家可以继续来进行互动交流。这边我们好多朋友都说了，是不是今天在聊珍贵的这件事儿，将会有比较好听的歌曲啊。 啊，有，给大家准备了， 就是跟情感有关的歌曲啊。哎，这首歌我们送给受伤的孙俪啊，同时也送给就是孙海洋，他找着孩子了。 这歌我觉得特别适合，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首《亲爱的小孩》。这边8216他也说了，生活当中最珍贵的觉得就是家人最珍贵。这边1908说这歌放的还是挺恰切的是吧，尤其孙俪受伤这事儿，让我们真的想去抱一抱这位女篮姑娘，很不容易啊。包括这两天热搜经常上到第一的孙海洋先生找到孩子这事儿，让大家也是能体会到了生活当中最珍贵的就是这样的一种浓浓的亲情啊，是割不断的呀。 小球王也说，打过篮球的朋友应该都懂，这样的犯规呢肯定是故意的，怎么现在这个女生打球的动作也这么大呢？ 哎呦，是，反正他那个跨上那一步啊，就是我看有球迷还真总结了，说垫脚这个事儿，哎，反正谁也不是测谎仪也不是什么的，这怎么能判断出来呢？好像通过一些后续的动作，我看有个球迷发的啊，说好像判断垫脚，一般垫脚那个人吧，脚伸出去特别长之后，他眼神是有意的回避，就脑袋往回转一下。啊，那次我没看 啊，假装没看见， 哎，假装没看， 不经意的， 对， 本能的一个动作。 是，所以大家上网上找一找啊，就各种垫脚的，是不是有这样同样的一种？反正这在心理学当中叫一个是应激回避。 就其实我知道这事儿不对 啊，对， 哎。但是呢我就假装， 哎， 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发生了。 你比如说谁家小孩犯错了是吧，哎，总容易家长说了是不是你干的，容易这拿手掰一掰， 哎，是的， 或者是咬一咬手指头什么的， 或者眼神不自觉的飘啊， 哎，对，等等的吧。大家这边关于生活中最珍贵的事儿，8336XZ 他说了，真挚的 友情 啊，你看， 是的， 这边还有4178，他说了，这，好不容易中个6毛6，怎么画面不小心退出去了？怎么再领啊？这事儿 666， 哎呦，您怎么就是给退出去了呢？ 再重新进去再领一次， 好像他有这个，只要您中了，在一定的时间范围之内，它是有记录的，您搜一搜，关于什么这个钱包啊等等那一类的，我记得之前我查过啊，它是有一定的记录的，但是记录好像是在7天之内有可能会给清零掉的啊。哎， 还有惠泰也说，运动风险真的是一个大话题，场上如何避免，场下有什么保障，确实让人挺担心的哈。 哎，是，这边关老爷说，还是自己要把自己给保护好啊。所以生活当中最珍贵的是什么？哎，就是 健康也很珍贵啊， 啊，平安啊， 哎，对， 是，都太珍贵了。 还有大辉说，这个之前也了解到垫脚哈，就是运动场上的一种坏毛病啊。 你看， 你踢球跑动时，对手在后边推一下、绊一脚更可恶。有的时候呢，可能当时大脑不受控制哈，但是很多小问题、小毛病都是从小养成的。 你看， 没错没错， 哎，是啊。总之，垫脚这个事儿在篮球场上，我是最痛恨的一种行为啊，不应该。 啊，就是故不故意的都是不应该的，那脚就不应该出现在人家的这个脚底下那个圆柱体的那个区域之内。 嗯， 所以这事儿大家继续聊着吧。咱们今天的话题说说生活当中您觉得最珍贵的是什么，有人说这是亲情，有人说是爱情，还有说是友情。 是的 啊，更有大家说的珍贵的事儿，哎呦，说一碗热乎乎的面条在冬天那是最珍贵的一件事儿。 嗯，还有说这工作当中遇到了伯乐也是很珍贵的事儿哦。 哎，是，或者说有朋友提到了你爱吃的三鲜馅儿总有人给你包。 哎呀 这是你亲爹亲妈会给你包这饺子。哎，是，说的还是亲情的事儿。咱们今天晚高峰五点到七点两个小时，夏萌康乐陪着各位畅聊两个小时，说一说生活当中觉得最珍贵的是什么。另外在体育场当中各位最看重的又是什么呢？咱们稍微一段片花广告之后一会儿再给各位聊回来呀。 听听 FM 新版上线了， 音乐、健康、教育、互动、聊天室，时时有我相伴。小说、相声、曲艺，各大榜单，个个不简单。听书、历史、评书，个性推荐，只为你喜欢。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请欣赏《一起向未来》，作词王平九，作曲常石磊，演唱易烊千玺。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From light, I to the sky， 天地洁白，一片片存在。未来越爱越期待，我舞轻功，心花怒放，表白。像彩虹一重重盛开，我们都需要爱，大家把手都牵起来。 Together for a shared future， 一起来，一起向未来。 当前冬奥会已经进入北京时间，延庆地处北京西北门户，每年冬季雪期达到100天以上，且风速较低，适合开展冰雪运动。2014年，延庆区教委依托区域多年来形成的冬季冰雪旅游基础，以在全市推广冬奥进校园活动为契机，在北京奥运城市发展基金会的资金支持下，开始整体推进冰雪运动。延庆教委赵永超介绍， 我们每年普及呢是以点带面，就是我们固定的是从我接手工作以来，包括之前的前两年也是每年固定5000人，我们区加上中小学加幼儿园将近30000名学生了。我们主要是以城区这个学校为中心点，然后带到川区、山区画线，然后画圆，就是这几年我们中心以中心为主，今年带的是东部山区、川山区，然后明年可能就西部。我们目前掌握滑冰滑雪的技能学生人数达到28500名左右。 在全民上冰雪的推动下，延庆区冰雪队从无到有，经历几年的沉寂之后，在去年创造了比较突出的成绩。 现在我们区这个中小学生的冰雪队有90人，然后他们呢每年参加这个市级的运动会呀，还有这个短道速滑锦标赛呀，取得的优异成绩啊都比较突出。去年我们区一下拿了4个一级运动员的称号。 优秀的冰雪队伍成绩离不开区内各大中小学的人才储备。近些年，延庆各大中小学积极响应带动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号召，学校成为了青少年冰雪力量的储备基地。延庆二小作为冰雪特色校，为了让孩子们得到更高水平的训练，学校专门为专项能力强、身体素质好的运动小能手开设了滑雪提高班，聘请优秀教练团队带领训练。今年6年级的邵玉琴作为滑雪队的一员，已经有3年的雪龄了。他向我们介绍了学校滑雪队的日常。 虽然我们是滑雪队，但是为了达到滑雪时的体能要求，我们一年四季都有训练。然后平时就是周一我们都是会练习腰腹力量，一组下来得有十几个练习腰腹动作，也会累得满头大汗。然后每天都有每天对应的训练，然后比如说周二是核心力量，然后周三是速度力量，然后周四是下肢力量，周五是耐力，然后就是每一天都会就是很累，但是也会很充实。 当谈到滑雪给自己带来的变化时，邵玉琴觉得自己比以前更能坚持了。 我觉得对我来说最大的变化就是有韧劲了，之前就是做事不坚持，就是什么事都容易半途而废，然后呢现在就是练了滑雪以后呢，就是改变了很多，然后就变得特别坚持了，就有的很不想干的事儿，但是想一想，然后还是觉得要坚持下去，总是有东西在激励着我，然后让我不放弃。 与在学校参加滑雪训练的邵玉琴不同，来自沈佳颖小学的孙玉琪每天下学还要去区速滑队参加训练。他介绍， 我就一直跟着区队训练，每天都是放学之后去训练，周六日我们也会去训练。从今年三月份开始，大概每个月都有比赛。 今年刚上六年级的孙玉琪凭借着出色的滑冰能力获得了国家二级运动员的称号。优秀的成绩固然离不开刻苦的训练，回想起他在训练中经历的挫折，他说， 刚学习轮滑的时候，他穿的那个鞋特别的捂脚，然后还会就磨脚，磨破的那一块会跟袜子就连到一起，然后就使劲撕，还觉得挺疼的。家长都鼓励我，就说练这个也不为别的，就可以强健身体，所以教练也支持我，然后妈妈也鼓励我，所以我就坚持下来了。 有了专业的老师，北京市奥运城市发展基金会的资金及教委的人力支持，延庆区冰雪运动进校园的普及活动为青少年接触冰雪打开了一扇窗，让孩子们通过冰雪深刻地领悟到了坚强奋斗、勇敢拼搏的冬奥精神，并受用一生。作为三大赛区之一，延庆区冰雪运动普及正在路上。教委赵永超表示，未来延庆区还将积极参加国内国际冰雪赛事，不光为筹办举办冬奥会储备志愿者，还要争取向国家输送来自延庆的优秀运动员。 最新鲜的资讯， 搭载神舟13号载人飞船的运载火箭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热辣滚烫，好吗？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爱听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谈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俅，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晚高峰的5:43，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大家好，我是康乐。 大家晚上好，我是夏萌。您觉得生活当中什么是最珍贵的呢？ 哎呀， 如果有一个充满了笑点的人在你身边，就像我这会儿身边坐着的康乐一样啊，在节目间隙的时候呢，一顿折腾。 我这个是今天主要的是穿着了我的偶像迈克尔·杰克逊这一套衣服啊。啊，当年叫什么月光漫步是吧， 太空步 啊，太空步是都是一块的。最有名的除了这个带亮片的衣服之外啊，还有手套啊，再加上他的灵魂注入的这个帽子是吧，礼帽都戴了刚才。啊，大家我看有时候觉得，哎呀，康乐这1908说你是大两号的 Michael 吗？哎，是 Michael 这个想要模仿想模仿 Michael Jackson， 除了你的这个舞姿得非常的到位，另外一个身形必须得是瘦的这种， 才能够有这味道。稍微的壮，像康乐这种，我属于是，身板属于壮实的，好像穿 Michael 这衣服啊，都没有他那个劲儿。是， 所以你是这个 XL 号的 Michael。 哎，是，当然，我觉得今天聊到这话题说最珍贵的是什么？我觉得最珍贵的就是有一个爱你的人在你的身边，或者你爱的人。你能够给予他这种爱，珍惜眼前人，这是最珍贵的事儿。 哎，是的，我刚刚还看见思雨就说嘛，说有一颗感恩的心，没错没错。 哎， 感恩的心，感谢有你。 那下一句怎么唱来着？ 让我 一生能够勇气做我自己。哎，最珍贵的就是，有一个人真心的帮助你，让你得到提升了。勇敢都做自己，各位啊， 是的， 多珍贵啊。 哎，宋燕君也说亲情发小这两种最珍贵，最珍贵了。 哎呦， 一个是有血缘关系的，还有个是没有血缘关系，但是胜似有血缘关系的。 哎呀，说的太好了。0800FG， 这是一位新听友，他发了一大段说跟友情有关的。他说他曾有一个很好的朋友，他听到了别人说了什么，好像又没与他沟通交流，就疏远了这个0800了，就是听到一些闲话呗，是吧？俩人关系就疏远了。一次当这个很好的朋友遇到难处的时候，那些平常跟他走得很近的人全都躲了。哎呦，那都属于是酒囊饭袋之朋友了，是吧？不是真朋友啊。结果他这个朋友到了这个0800他家了，这0800看到他，对方好像很冷漠呀，而是好像是看笑话那种感觉。而当他把全部积蓄拿出来的时候帮这个朋友的话，对方一下子这个心结打开了，眼泪就流下来了，双方好像是什么也没说，拍拍肩膀就走了。后来呢，他这个朋友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了，主动找到了这个发我们这条的0800，就说，哎呀，我当时真混啊，听了别人的挑唆，咱俩这个以后还是铁哥们一样的处吧。你看，珍贵的感情啊。 哎，所以有的时候你说靠什么去检验一段感情哈，就是靠你们共同经历的那些事情。 哎呦，太对了你说的。 岁月除了是这个一把什么刀之外哈，也是检验的放大镜。 没错，就是有的朋友吧，就是好像是没遇到事儿了，你好我好大家好，谁都好，遇到点事儿最能检验出一个人真正的品质，还有他真正的担当啊，这是最珍贵的。 对， 行男他说了，战友情是最珍贵的 啊！ 哎呦，真是啊！战友情，尤其我看到好多视频，我看的时候都是深受感动啊。战友情，还有这个有的这个部队里，比如养的这个军犬， 哎，对对对， 他退役的时候，哎呦，那个军犬啊， 扑上来不让你走， 不让走，通人性那感觉，这个都是真情。都很珍贵 啊。乐意久也说，哎呀，当你饿了三天三夜还被放在了这个沙漠深处，四周一片漆黑，狂风暴雨呼啸，你就知道什么是最珍贵的了。 哎呀， 哎， 这时候 我想象了一下 啊，最珍贵的， 最珍贵， 别人给你拿一口乾隆白菜太珍贵了。 那种极端情况之下最珍贵的肯定就是能够维持我生命的水源也好，或者是食物也好。 哎，是啊，突然发现兜里还装了一袋压缩饼干。 哎呀 之前就不想带着东西的，说能遇到什么困难吗？ 哎， 困难当中别人伸出的一把援手太重要了。 乐意姐，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啊，在极端情况之下希望是最珍贵的。 哎，另外有一句话我认为说的太好了，所谓的锦上添花容易，雪中送炭是最珍贵的。 唯有战斗说，就是那个人啊，当你躺在这个 ICU 里边哈，那个能和医生决定是再抢救一下还是算了回家的那个人。 哎呦，是这个说的也是一种特殊的情况。 自己坐起来，医生，我觉得我还可以再抢救一下。 对，或者说这身体够好，哎，自己就恢复了，就不用经受这种考验了，也挺好的，是吧？哎，大家都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5761UY 他说了，最珍贵的是自身保持一个阳光、积极向上的心态，而且呢还能够把这种正向的能量带给其他人，太珍贵了。 是的， 还有，哎呀，来口水喝啊！我叫鼠木，也说到了这个人在沙漠里边最希望得到的东西。 哎呦， 达盖尔说，生活当中最珍贵的呢，不是得不到，而是已经失去的。哎呦， 说的真好啊！ 哎，是的。 生活当中一般说有两件事物，大家非常想要得到的，一个是。就是非常想重视的一个就是所谓的得不到，另外就是已失去。 得不到和已失去， 哎， 对 对对， 永远都不是手中的白米饭，而是那一道白月光。 哎呦，啊，您这是这个精神恋爱的嘛，是吧？啊，到底面包重要还是耐情重要啊？啊，这个大家都有自己的看法，最好是两手都抓，是吧？都能抓着，那算您是人生的巨大的赢家了。 惠太说，最珍贵的也是健康，不然爱情、亲情、友情的质量也会下降啊。 哎呦，是，健康就仿佛是一大堆数字之前边那个最开头那一啊，没有这个一，后边呢那零啊，都是成为了零了，虚无了。是，大家继续的聊着吧，这边给大家介绍其他方面的资讯情况啊。 聊聊，哎，要不要说说国足的事儿？ 哎，国足，你看没看到今天网上流传了一张合影啊？ 嗯， 新出来的。 看到了，看到了。 哎呦， 这个颇有深意哈。 啊，这个你说，哎，他们三个之间的这好像友情还是挺珍贵的，是吧？ 就是欧楚良和李铁以及李霄鹏的合照，欧楚良今天发了，还说这个老友相聚啊。这张照片呢，或者说这个这一系列的这个行为吧，也是李铁从国足主帅离开之后的首次露面。李霄鹏呢，也是和李铁同框啊，三位球员都是参加过2002年世界杯的成员。 哎， 那现在呢，李霄鹏已经在国足教练组这个搭建班子当中了。据说呢，作为门将教练的欧楚良，很有可能是李铁教练组中唯一留任的成员。 哎呦。反正我看到这个照片，我是觉得李铁指导之前所遇到的舆论的浪潮，应该是彻彻底底翻篇了。 嗯， 因为我看这个照片底下就没有谁再去说李铁的事了。 是的，是的， 真的，他主动请辞，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件事儿。 嗯， 以退为进啊，以至于还有球迷分析到说，哎呀，李铁指导，我就是各种分析啊，说啊肯定不会远离中国足球的，没准过几年。啊，又回到国字号的这个行列当中啊，甭管国青啊还是什么这个其他的这个球队当中，反正肯定是这么回事儿。 反正还是他们老李家的人啊。 哎，这仨人他们会聊什么呢？我很感兴趣。 会聊什么呢？我估计李铁会和李霄鹏说：“这个老弟呀， 哎， 我回家过年了。” 是， 你担待着吧。 啊。啊，另外给他出出主意说啊，没事别那个什么什么怼谁怼谁的， 是 吧？是啊，另外这三个人啊，他既然把这图片晒出来，我认为就是友情应该都是很铁的。 哎，不过真的 铁哥们儿， 岁月啊哈，就是一下让我想到了这个2002年的时候，当时 哎， 这三位是多么的意气风发 啊！是啊， 现在就各有各的沧桑了哈。 是啊，所以生活当中还有一个最珍贵的，大家都忘了，年华呀。 嗯嗯嗯。 哎呦，真的。什么东西好像说，哎呀，拿钱能买到很多东西，但是年华这事儿暂时买不到啊，应该是以后科技发达了，不知道能不能发明出来什么 啊？就我今天没过好，不行，我重过，重新过 啊。对呀， 时间时钟调一下 啊。是啊，啊，或者说这个高科技呀，卡通里边机器猫啊， 嗯， 时光穿梭机啊，以后能研究出这个来还行啊，否则的话，年华这事儿是真的太珍贵了，所谓的。寸金难买寸光阴，各位啊，尤其是年轻的朋友，天天别浪费时间，哎，该学习学习。 哎、你这么一说，哎呦，又上升到这个高度了哈，珍惜时光，珍惜当下了哈。 啊，这时光多重要啊！ 嗯、 哎，当然你说，这个国足，我觉得应该有一件事很珍贵的什么？ 哎， 就是这个12强赛，对很多运动员来讲也是可遇不可求的一件事儿、啊， 是非常的珍贵。 你说下一届他们很多人都退役了，是吧？ 啊，对，对于现在很多球员来说呢，接下来这个12强赛呢，有情怀，对于年轻球员来说呢，也是很好的锻炼的机会。总而言之，就是没有出现的概率啊、 哎呦， 其他。什么样的可能性都可以续写了。 哎，是， 日本足协，对，日本足协就说了，这个12强赛第七轮，日本和中国队的这个比赛暂定时间呢是在当地时间明年1月27号晚间的7点钟开球。那换算成咱们这边的时间呢，就是1月27号晚上6点，比赛地点是在奇遇体育场。 哎，是，大家也关注到这场比赛吧？我看有球迷说了，哎，这时间一出来了，跟越南队比赛，也出来了，过年那天。 过年能不能好好过呢？ 哎呀，对于我们中国人这个传统文化当中啊， 每年过大年太重要，多珍贵啊， 就是！就希望有个好心情，别被一些这个乌心烦躁的事情给搅乱了这个情绪哈。 哎呀，是啊， 过年期间又正值咱北京冬奥会，都是热热闹闹的时候，就希望在这么多和谐的声音当中呢，哎，能够都那么的看着舒服，听着舒服哈。 哎，是， 哎，别有那些糟心的事儿。 没错，哎，我们今天聊到生活当中最珍贵的，希望国足在过年快过年那一会儿。别给大家添堵，说大过年的都讲究红烛照，照出全家福，红烛摇，摇来好消息啊！期待国足这李霄鹏指导，还姓李的这位， 哎， 给我们带来好的消息啊！ 是的，你看这个现在李霄鹏指导虽然没有个人站出来说过什么，表过什么态哈，但是各种各样的传言都有了。这不就有说什么新官上任三把火，他这个是， 哎呦， 光是三把火，他还来了四不准 啊！这个好像是网上面流传的， 是的，是的，也不知道是不是他自己个人受益的哈。总而言之呢，这四不准呢还说的都挺全面的。 你看， 比如说有不准搞小团体，不能拉帮结派，团结最重要哈。不准歧视和排挤规划球员，他们依然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不准打着国家队的名义混日子捞名气，要有拼劲儿啊，不能这个不需要混日子混名气的国脚。 哎呦， 第四点呢，就是不准和球迷和媒体为敌 啊， 也不知道说给谁听的啊。球迷和媒体提出的批评和建议要虚心接受，不准反驳，更不能对抗。只要团结球迷和媒体，我们才能赢取更多的胜利。 哎呦，是 这说的，反正都挺全面的。 哎，对，说不要与球迷和媒体为敌啊，反正不为敌也不代表就一定是朋友，是吧？ 我能顺着你说， 这意思， 但是我这个骨子里我也不信服于你们。 哎，对，反正就是相互之间别刺激，别把很多事儿给弄到表面上，大家都下不来台。有时候真的，这人与人之间啊，还是讲究一个面子的事儿，就别把这层窗户纸给捅破了啊，否则可能有一些这个，我估计记者什么的，李铁指导之前说了，还没有人比我更懂这球队，好像那意思讽刺其他的这些有一些足球的这个媒体人、自媒体人说，哎，你们不懂球等等的，我估计这可能是一个重要原因。当时为什么很多人都是攻击李铁呀？你看， 所以这一上来三把火一烧，这四不准一来，就其中就这么一条。 哎，是啊，反正。我记得前两天咱们连线马德兴老师的时候，马德兴老师就是我说沈阳人的点评这个说四不准有没有啊？马老师当时就是那意思，我不点评这个，本来这事儿也没有官宣的事儿， 对对对， 哎，他不点评是。 但是在上任之前哈，总而言之，各方面的消息都有，咱们也都听一听看一看嘛。 哎，是，当然这边还看到了中超的事儿。哎呦， 接下来中超的比赛也是我们最为关注的了哈，这周末就会陆续开打了。那现在呢，各家俱乐部几乎资金都是全线告急，这个赛季的收官很难说还会不会再发生一些难以估量的事情了。今天也有这个足球媒体人说哈，今天上午正在上海集训的青岛队召开了一次会议，这次会议呢，多名球员代表就说，如果不解决球队八个多月的欠薪问题，球队将不会在原定12月9号进驻苏州赛区。 哎呦， 现场有外援情绪也非常的激动啊！会议中途就离开了。那现在青岛队呢，欠薪确实有八个多月了，俱乐部以及相关部门呢也提出了股改的方案，但是推进下去非常的难。 哎呦，另外关注到广州队今天也是宣布郑智担任广州队的执行主帅兼队员啊。关于这方面的事，咱们大概在6点半左右连线的是中国体育报的记者杨天英，另外6点10分左右将会让宋翔说说篮球这一边所谓垫脚这件事儿有没有一个详细的解读。今天晚上的晚高峰5点到7点2个小时，夏蒙康乐陪伴着各位，我们一段片花广告之后再给各位聊回来呀。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晕耳鸣，腰膝酸软，骨蒸潮热，盗汗一进，请用同仁堂牌6味地黄丸，道地药材，滋阴补肾。 以上为广告时间。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关注健康生活指数。今天夜间云量会开始增多，风力不大，预计最低温度在-3度左右，户外体感较冷，防寒保暖工作不能松懈。受高空槽影响，明天云量会继续增多，夜间有小雨或雨夹雪， 西部北部地区有小雪，出行要注意交通安全。在阴云的遮挡之下，气温也会有所下滑，预计最高温度在7度左右，户外阴冷，外出要适当的添衣保暖。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温度-3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南转北风2-3级，最高温度7度，最小相对湿度40%。明天晨练气象指数是2，较适合户外晨练。明天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1，适合穿羽绒服类的服装。另外，明天有云遮挡，不太适合晒太阳。北京体育广播祝愿大家生活愉快。 北京移动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调频102.5兆赫 Sports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 我的1025北京体育广播， 动起来 Sports Radio。 办新号领福利，月月换新样，来北京移动办理198新号段，电影、图书、音乐、出行等40多款热门会员，每月任选两个，让生活更精彩。发送198靓号到10086了解详情。 以上为广告时间。 一起向未来，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距离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59天。 最新鲜的资讯， 搭载神舟13号载人飞船的运载火箭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热辣滚烫，好吗？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爱听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谈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俅，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晚高峰的6:02，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大家好，我是康乐。 大家晚上好，我是夏萌。今天聊一聊，您觉得在生活当中什么是最珍贵的哈？ 哎呦，这边我们要是设立一个投票的话，好像选亲情的占很多朋友啊。 对， 时尚2019，他说亲情无价，你看又是一位。 其次是友情，对吧？ 啊，是 啊、 爱情难道就不珍贵了吗？ 也 珍贵， 珍贵 都珍贵，嗯、是。而且吧、嗯，这个好像不是说非得是，非此即彼的一个选择， 是的，是的， 都很珍贵。 对，他们可以是同等分量的。 对， 嗯 啊，您生活当中如果把这几件最珍贵的事儿都能给抓得住，那您是人生的一大赢家呀。 没错，没错，这可以并列排第一的哈，几位都可以。 是啊，说到排名，这边我们看一下。到目前为止，点赞助力榜第一1908，第二9489，第三永远的儿媳妇，第四一抹绿色，第五飞宇，第六孙东玲，第七1717，第八4178PP，第九大辉698，第十思雨。感谢各位的大力点赞支持啊！哎呀，咱们今天说说生活当中您觉得最珍贵的是什么？另外，体育赛场当中你最看重的又是什么呢？哎，我觉得在体育赛场当中有一点很重要是什么？就是。这个外援很重要啊！ 是呀，是呀，尤其是比如说咱们这个水平能力不太行的，如果有一位外援在的话，马上极大程度的就提高我们的竞技成绩了，这多好！ 哎、是， 这有多重要 啊！所以有朋友就格外怀念几年之前，哎呦，谁谁谁在这个队伍当中，或者怀念中超那一会儿大牌云集的时候， 多么珍贵的那个场面、 哎、是的是的，哎，可是呢现在今非昔比了哈，我们也要勒紧裤腰带过我们自己的小日子了、 哎、呦， 而曾经的那些外援是不是都各自安好呢？ 啊，咋样？ 我们也来看一看吧。现在呢据说哈，北京国安俱乐部官方宣布效力了球队三个半赛季的巴坎布离队，这个消息这是一次解约哈，巴坎布还放弃了合同剩下的三个月的薪水。 你看， 也就是说这次分手呢大家是和平分手，你好我好大家好， 哎呦， 双方呢都没有驳对方的面子， 是 和平分手，或者说呢是一个 happy ending。 哎， 那么 对， 快乐男孩和国安分手之后呢，就大家也就开始关心起，说哎呦快乐男孩您的下家在哪儿 啊 怎么这不得到欧洲去踢球啊？ 哎，就是大实在不行回老家啊也可以 啊。是啊， 根据这个有一些媒体就说哈，据悉有一家有望冲超的中甲俱乐部， 哎呦， 对他感兴趣 啊。 而现在这个 中甲瞄上了巴坎布， 嗯啊，而现在中甲前两位武汉三镇梅州客家最快会在下一轮提前锁定中超资格。 你看， 排名三四的成都荣城浙江队下个赛季也有望跻身中超 啊。 哎，那就是这四家当中的某一家了。 哎呦，看上巴坎布了，关键这个钱能到位吗？ 现在我觉得，哎，我觉得这武汉队啊最近风口浪尖儿， 是好像是连出两位国家队主教练， 嗯， 然后李金羽又是现在执教武汉队。哎，李俊宇有朋友也说了，未来也是这个进入到国家队这行列当中呗。 哎，这个预备军 啊，是啊，哎，你看武汉队好像有这个希望。 是的， 但是我觉得在钱方面， 成都好像也颇为财大气粗。 反正这个大家以平时的这一个中超的常识就会认为，说中超的这个强队级别的，如果都搞不定某一个队员， 嗯， 哎，中甲的这个球队就能搞定吗？ 就是啊， 你看， 哎。 哎，这事儿到底怎么回事？一会儿我们让天英在6:30左右啊，来自中国体育报的杨天英会给我们详细的来分解一番。 嗯， 啊，当然说到外援了，很多朋友也提到了，哎呀，当年在中超踢球印象最深的一个，还得说是胡尔克， 是的， 绿巨人， 那身体素质 杠杠的。 嗯嗯嗯， 你看，哎，而且他回到巴西了。很好使啊，这个， 那肯定啊，人在这儿是高光球员，到那边依然能打上主力， 哎， 就说明这水平还是相当可以的哈。 你看， 哎，他就是他对比了一下，对比了一下中超联赛和法甲联赛，他的观点是，在中国踢球要困难得多，在巴西踢球更容易。哎，这什么意思呀？咱们这儿水平不如巴甲，但是呢，他认为咱们这儿更难。 哎呦， 哎，他说我刚来中国的时候啊，这个。很多人都跟他说，哎，在中国踢球并不容易哦。甚至在和库卡交谈的时候呢，嗯，在谈到中国踢球的时候，也被告知说，在这儿踢球很难， 哎呦， 因为你必须要快，思考要快。 你看， 当你和优秀队员一块踢球的时候，就会容易的很多了。嗨，合着在这儿等着咱呢啊！ 哎呀， 在中国踢球非常困难，原因是因为什么呢？ 啊， 可能我们缺乏优秀球员吧。 哎呦， 但是在巴西这就很容易了，因为大家都拥有差不多的素质。 哎， 哎呀，这话说的， 哎呀， 哎， 这个就是应了一句老话啊，跟臭棋篓子下棋，越下越臭。 哎， 跟臭棋篓子下棋，越下，确实越难啊。我会觉得自己咋这么难呢？啊，尤其是俩人配合的，讲究配合的这个运动，那感觉更难了。 是的， 我什么时候都得救护着你啊？本来我这，比如说带一个徒弟什么的。比如说康乐给这个谁1908当徒弟啊，1908做饭好吃，1908就会产生胡尔克这感觉，我带不动啊， 带不动啊， 哎，我平时这个做顿饭20分钟搞定一顿大餐，有肉有菜4菜1汤，多么好吃啊，土豆炖牛肉香喷喷的都有了，都出来了，哎，我怎么带你怎么一个半小时这饭没做出来呢， 就是 胡尔克这么想的。 以前洪七公说过一句话，说这我不会跟不会武功的人打架太累了， 哎呦， 差不多就是意思了啊。 哎，是啊，要想就是胡尔克，我觉得他有其他的意思，就是中超这些队员好像他那意思就不是说这个100%的队友了，很多就是相当于你是小学生那种感觉了， 嗯， 我来是给你们技术扶贫的， 哎呦， 我得带着你们一块来踢，这个意味了啊，所以这个人家说的也是有道理的，咱得承认， 其实我还想为这个中超球员，刚开始想辩驳辩驳，说，哎呀，你这胡尔克咋看不上我们中国球员呢？ 哎、你算了吧，你可别辩驳了，咱没那立场。 哎、是、嗯、我这，想了半天，唯一的一个能辩驳的就是啊，这胡尔克啊，你挣的其实也不少了，你给我们这个多担待点儿，也是分内之事啊。 哎， 这胡尔克挣的是他在巴西挣的溢价的8倍到10倍。 可是我说无限无所谓， 没少挣钱， 人现在回老家就是踢踢养生球啊、 哎， 钱也挣够了 啊，所 以后的日子也都这个该规划的规划好了 啊，没错。据说胡尔克家里30多口的这个亲戚。都只他一个人呢，都够了、 哎、 人挣相当多钱了啊、所以我们说生活当中最珍贵的是什么，钱有的时候挣到那个程度好像不是最珍贵的了，是吧？那、钱都已经挣很多了， 对于他来说嘛，到这个份儿上了啊、 哎、 职业生涯也踢到了一个有一定成就了、 哎、 钱也挣得差不多了，那就回家找一个舒舒服服的地方一待， 对、啊、 找一个这个工作也没那么忙，挺轻松的一活，那么一干， 你看 家里大小家人都挺健康的， 哎，都捧着他， 哎，对对对， 胡尔克，哎，今天给我们家开一超市吧，小超市，明天给我们家开一个什么人这那的吧，啊，快递的这个接收站等等的， 成为全家的这个栋梁啊、 哎， 成为全家的这个仰仗的这么一个大拿级的人物， 是， 哎就可以了， 哎，所以生活当中还有一个事儿很珍贵的是什么？哎，就是你家亲戚要谁特出息，哎呦，我要能借上点光，哎，这个事儿也是找这么多年了，好像我都没借上啥光。 嗨，咱们中国有一句老话不是说的好吗？一人得道，那什么都跟着升天了。 啊，鸡犬升天， 是的， 是 的， 是 是 是。啊，这话虽然说很直白，但是这胡尔克，我觉得可以把这话用巴西话给翻译过去啊，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咱说了半天，咱这一聊着意思是胡尔克是人生赢家呀， 大赢家。你看、 啊、 小跟班，哎，这朋友之前在隔壁那屋经常看到的小跟班，他说了、 啊、 哎呀，中国足球耽误多少球星啊，你说 真是真是 这啊，关键咱们可能在这个竞技水平啊等等可能稍微耽误点、 啊、 在钱上面咱可没耽误他们了， 哎，就是、 没少挣钱， 我们给了他们极大的这个 哎是 后备后援力量 啊，我们相当于都把他家亲戚都给养活了，都 啊 都养活好几辈子啊。这徐芳芳说了，巴西外援的话虽然不好听，但都是大实话呀，忠言逆耳啊，这种实话才是最珍贵的。哎呦，徐芳芳说的很对啊，生活当中最珍贵的就是敢于跟你说一些实话的人啊。 嗯，惠泰还说，现在对于李霄鹏来讲哈、啊，最珍贵的就是规划球员了。希望这些规划球员现在散在家里的就赶紧回来吧。 哎，是、 准备接下来的比赛 啊。对，说到最珍贵的事儿啊，还有林芳倩他说，国足的胜利太珍贵了呀，太难求了。啊、国足的胜利，我认为，好有一比呀、啊。哎，只比铁树开花稍微这个重要性差一点，铁树据说60年一开花，哎呀，国足咱可这个出现可别等着60年那个级别的呀，那不行啊，得抓紧才行，我们球迷可等不及了。你看这边还有朋友啊，也聊到了关于飞宇说胡尔克是情商不咋高啊，人家都回巴西了，不在乎那事儿了， 人在家里说句大实话哎。 啊，对呀、啊， 对吧？现在只不过是现在这个通讯的手段非常的丰富， 没错， 非常的先进，我们了解到了。 哎，是胡尔克说了，我属石头的，石头人说实话啊，也没啥错，是。当然这边还有朋友提到了我们前两时段给各位聊到的，就是 WCBA 女篮孙俪受伤这个事儿。有朋友刚才看到提到了，说在场上的这个人品是最珍贵的啊。另外，在场上如何保持运动员的身体健康、安全是最珍贵的。就这一话题，咱马上将会为您连线到的是北京青年报的篮球记者、评论员宋翔，把宋翔请到节目当中。宋翔，你好啊。 康文好啊，节目好。 哎，宋翔应该也是关注到了这一条。这两天上了热搜的事儿啊，女篮的消息上热搜并不容易，但这件事儿其实，关系到了这在球场当中的一个动作，不是特别好动作，就是垫脚这个事儿。宋翔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就是在球场上这个垫脚，一般来讲，有球迷说这是故意的还是不是故意的等等的啊，亦或者说这个垫脚是不是就是看它的结果来分析啊这个动作的严重性呢？ 对，确实，如果从处罚的这个依据或者说这种参考性来说呢，确实就是从动作本身来判定，因为 可能很多球迷看 CBA 比较多。那我们知道在 CBA 无论你是有意的还是恶意的去这种垫脚的行为啊，都会被判处一个很严重的一个违体犯规的。所以呢你在女篮的赛场上，其实从之后的这个罚单来看，还是从这个之后的评定来看，其实都是从他最后的产生的结果而定。但其实这个事情呢，其实我觉得球迷们有很多的这种看法，或者说很多的这种意见。我觉得有两个方面可能会需要忽视，但是其实是我觉得是这一个事情给我们带来更多的需要思考的地方。那第一个呢，就是说因为我们知道这次的或者说今年的联赛呢，有这个大学生球员连队去打这个比赛，这样的做法呢是好或者是坏，或者说是否合适呢？我觉得现在有待商榷。因为从这个事情你可以看到，其实包括孙俪的受伤，对方呢其实呢他的这个行为从目前来看，就是我判断而言，我觉得他不太是一个特别故意的去伤人的一个动作，但是他却出现了这样的这种情况，是为什么呢？我觉得有可能是跟他平时的训练有直接的关系。因为有些球员的防守，他的一些动作是他平时训练的一个反应。那有当大学生球员跟职业球员，或者说跟真正的女篮这种打联赛的球员相比呢，我觉得有一些或者说有不小的一个差距。所以你反映在这个比赛上，就会出现一些这种伤人的动作，或者说并不应该出现在场上的一些动作产生。那另外一个重要的方面呢，我觉得可能会被忽视呢，就是说据孙俪的这个队友描述呢，孙俪在受伤之后的20分钟之内啊，这个救护车都没有来到这个现场，并没有将孙俪拉到这个当地的医院，而是说等了20分钟。我觉得这一个环节其实会被很多人去忽视，因为我们知道必要的这个医疗保证的这种措施跟这个硬件条件，其实是每一场比赛所必须要配备的一个重要的方面。但是因为女篮是一个很容易会被忽视的一个项目，很少人去关注的一个项目，所以他们的管理包括很多很多方面都是一个粗线条来进行的，而这些东西会产生很多的这种严重的后果。我觉得孙俪的这种事件受伤事件让我们很痛心，而且我们看到确实她的伤很严重啊，三处骨折、韧带撕裂啊，包括还有一处是脱臼，实际上她的整个的职业生涯有可能就此终结。并且呢，其实垫脚这个事情呢，其实我们也是在反复的去这个抨击或者说来批评。其实这些方面我们都没有问题，但是我觉得作为管理者，或者说作为这个整个联赛的一个管理者，我觉得对于很多的这种细节以及这个包括赛制的问题，我觉得可能都要通过这个事情进行更好的一个反思。因为确实女篮的关注度太低了，而对于他们的管理以及相关的保证方面也都是粗线条。 这边还有朋友让宋翔再给介绍一下首钢男篮最近的近况，这是1908想问宋翔的。 首钢其实现在都在有条不紊的进行，而且我记得一个好消息是之前也没说过，就是林书豪最近他的体重长了17斤，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令很多北京首钢球迷欣喜的一个事情或者一个消息。因为我们知道书豪在之前他患有这个新冠之后，其实他体重这个非常下降的非常明显，而他自己也是不止一次的说他掉了很多的这种体重，但是呢经过这段时间的恢复以及现在的这种对抗性的训练，使得他整个的体重能够恢复到之前的一个水平。并且书豪也晒出了其实一些图片，你可以看到他的肌肉线条非常明显。书豪的体重逐渐的回归，或者说逐渐的这种上升啊，我觉得对于他自己而言是一个非常这个有利的事情。因为书豪他整个的爆发力，他整个的一个对抗力，其实都依靠他的体重来完成，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一方面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那至于说其他方面呢，仍然在等待汉密尔顿回归，而吉布森呢也是在进行隔离，而其他的一些球员呢其实现在训练呢情况也都是不错。而北京首钢队呢其实按照计划的是在下周的时候会有一个媒体公开课，那到时候呢其实我们还可以近距离的看看书豪的一些情况， 以及我们的这个外援的引入情况的进展。 好，我们这时段为您邀请到的是北京青年报的篮球记者评论员宋翔，咱们下回继续聊啊，宋翔， 再见。 哎呦，这边顾慎走我路，他说了，这个是不是有一些球员这个有点野路子打球，好像是就是基本功的问题，可能也有关系。就是防守的时候，从小打球就愿意这个腿往那边多伸那么一点儿，可能正式比赛当中了，稍微咱不好判断这个主观的意图了，反正这肯定跟习惯是有关系 的。是 的， 是的，就我们生活当中，其实我们个人不是运动员的人，生活里边也会有这样的体会吧。就是遇到事了，你是先保护自己，还是选择伤害他人？哎，这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可能不会去特别想起来，但是它就是融入在我们的个人习惯当中。 哎，是小球王他说了，这个女篮那个处罚太轻了。啊，他说这个队员平时训练时肯定不是这么防守的，要不得有多少队友受伤啊，腿一伸那么长啊，觉得他觉得是故意的啊，因为当时说这大学生球队已经落后20多分了，这事儿相关他说教练可能也是有责任的，等等等等，他给出了一个他的这种建议。反正这个 时候你说还去找谁是谁非已经没有太多的意义了，剩下来的联赛应该去思考的问题我觉得更多吧。 是就是这个事儿啊，我觉得你说他故意和不故意，这真的你分不清楚什么所谓的故意还是不故意的。咱们一般说垫脚这事儿就是看结果来论，结果造成这么严重的这样的一个后果啊，看看怎么样进行善后吧。包括孙俪啊，未来啊，他这个智商包括他的整体手术啊等等的，他需要很长一个时间，包括康复这段时间是否有人管相关的部门啊等等的这能帮助孙俪恢复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程度咱别把这件事儿就当做一个所谓的热搜啊什么这个新闻相关媒体可能关注几天了，等热搜一旦撤掉了以后大家把这事一旦忘了，那这个队员这个恢复的事儿我认为是最最关键的，而不只是说处罚谁和不处罚谁所以WCB 女篮联赛这方面需要做的还很多。我们这边晚高峰5点到7点为您说一说生活当中最珍贵的是什么，另外体育赛场当中各位最看重的又是哪些呢？看一下这时段的点赞助力榜的最新的排名，排在第一的是1908，第二一抹绿色，第三永远的儿媳妇，第四9489，第五飞宇，第六孙东玲，第七家里人，第八1717，第九思雨，第十4178 PP， 感谢各位的大力点赞支持啊！还有朋友谈到了灰太牛郎说，这个队员孙俪的康复过程当中，也包括他的心理健康的建设很重要可不是吗？就是队员尤其是受伤的，我看了很多篮球的女篮的，包括男篮的、足球的什么的，受伤以后了，有人就采访很多这个受伤运动员说，你这最难的是什么？一个恢复啊，说了不是说身体啊什么骨头长上了等等，这肉长得跟以前一样了，而是心理恢复到原来，就受了这么大的伤，他心里多少都会受到相应的创伤的。灰太牛郎这个说的太对了 啊。晨晨也提醒我们说还是要惦记着人家恢复的情况哟， 哎呦 哎，别忘了这事儿哟。 是， 好的好的， 没错。我叫熟墨，他说了有一些太脏的球员应该终身禁赛这也说等于毁了人家的饭碗但这个事儿呢，就是涉及到一个主观的裁量的问题了。比如什么叫太脏的球员，他这个标准在什么样？另外涉及到主观是不是故意的等等的，这个其实还是很复杂的一件事儿了1908他说了这事儿就不要再继续的扩大化了吧，希望这个球员孙俪能够早日的康复。是该道歉的也道歉了，主要还是这个未来的康复我们都期待着孙俪能够满血回归呀。另外还有朋友也想让我们再给各位介绍介绍关于这个孙海洋儿子找着了这件事儿，这几天上热搜一直在上着，而且这个事儿在不断的跟踪的报道当中，今天也是看到了演员张译，就是演《亲爱的》里边的，是他演的。 他是孙海洋的原型嘛，以孙海洋为原型的那个角色，他也在微博当中发文祝贺了，说孙海洋兄是我的角色韩德中的原型人物，想起初见面的那一天，他的痛苦让我完全不知道能说些什么。亲爱的，为我们收获了观众带来的荣誉，也让我一直牵挂着他的孩子。今天终于哭着看完了直播，五味杂陈。最想说的一句话就是祝贺孙海洋一家终于团圆，愿天下无拐，也感谢人民警察。这事儿吧，我觉得这个团圆行动和警察的功劳真的是分不开的。今天我也看到了一条消息，有必要跟大家一块进行分享哈，就是为了推进打击拐卖儿童犯罪团圆这个行动呢，最近公安部就指挥广东、山东、湖北省公安机关成功的侦破了三起拐卖儿童的案件，抓获了九名犯罪嫌疑人。那在六号这一天，公安部就在广东省深圳市组织开展了团圆行动认亲活动，帮助离散十多年的有三组家庭都实现了团圆。而且公安部门还表示说，这个拐卖儿童案件一天未破，失踪被拐儿童一天未被找回，公安机关就将竭尽全力查找到底，希望社会各界继续支持参与打拐反拐工作，加强反拐宣传，及时提供线索，努力让更多被拐人员早日实现团圆回家梦。 哎呦，是这件事儿还在持续当中。我看到8715SF 一位新朋友说了，他觉得生活当中最珍贵的是真诚和信念，尤其是信念，我认为您说的太到位了。就像孙海洋找儿子找了十多年，是什么支撑了他？是什么让他最终找到了他的亲生儿子？最珍贵的就是这个信念啊！一直他坚信自己总有一天能够跟自己的亲生骨肉相聚啊！这是一种多么强大的信念呢？ 同时也有一份对于人民警察的信任在里边，正是因为警察这么坚持不懈的在努力寻找，努力促成团圆，我们也让这个孩子被拐的家庭哈，永远都有一份希望，有一个信念在心中。 没错，所以生活当中还有一个最珍贵的，就是很多人默默的在帮助着你，很多只手在托起你，包括找这孩子，相当多的人帮忙了，有好心人啊，有警察等等等等的啊，这世界还是好人多呀。 是， 你看等你长大也说了，最珍贵的就是这世界上给的最多的爱的，那就是父母兄弟姐妹的爱啊，所以他认为亲情是最重要的。哎呦，很多朋友都跟您有一样的看法呀。 大辉说这事儿，就说这个头几年特别出名的这个人贩子梅姨，不知道逮着没有。反正关于这个人吧，现在还就是充满了各种各样不确定，还有说这个根本就不存在这个人，好像他就像是一个代号，一个犯罪团伙的这么一个名称似的哈。 这边好多朋友都在聊这件事儿，因为这几天确实孙海洋他找孩子的事儿啊，是最能牵动大家的这个感情的事儿啊。生活当中最珍贵的确实就是亲情所在。另外还有一件事，我认为也很珍贵，在生活当中也少不了的，就是生活当中的这种创造力。 是的，就每年哈都有一个什么网络十大用语的发布哈，每年都会牵动大家的心，都会去关注说这一年到头经常挂在咱们嘴边的这些话都是什么呢。这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儿啊， 挺有创造力的。 今年就有了，你能想到什么呀，康乐？ YYDS 看有没有。有吧，上榜了吧。 有、 永远的神 啊。对，还有什么破防啊，伤害性不高，这个侮辱性极强等等哈。我们来看一看今年发布的十大网络用语都包括哪些。刚刚康乐提到的 YYDS 啊，自然是榜上有名的哈。还有觉醒年代，这是年初的时候放的那部电视剧哈。还有双减，这也是年终的时候关于教育方面的一个政策。破防， 这原来是在游戏当中啊。 对， 破防 一下给我整破防了是吧？ 就是一下，这穿了好几身这个衣服，结果今天风太大，给我整破防了。 是的。还有元宇宙，最近我们经常在节目里说到元宇宙哈。 看来我们节目是有前瞻性的。 对，还有绝绝子，这好像是从什么综艺节目里边出来的吧？ 还有什么什么子，这个有。绝绝子的意思就是什么赞美嘛，是吧？ 特别厉害， 太好了， 绝了这事儿， 绝绝子啊，您真绝了， 绝了，躺平。 啊，躺平。 对，我现在什么都不，我只想躺平。 哎呦， 是，就我们在繁忙的工作当中啊，想找回那么一点点这个小小的放松， 哎， 小小的偷懒， 是， 就是为了积蓄能量，以便更好的工作嘛。 啊，没错。 啊， 另外还有这个伤害性不高，侮辱性极强啊。 这个我觉得在体育赛场当中经常能够看到哈。 啊， 就是什么事儿吧，不能对比，一对比吧，就是侮辱性极强。 哎，是，当然还有一个就是著名导演李安， 嗯， 他的这个一个纪录片当中叫，什么打扰伯格曼，据说在点评一部影视作品里边说了这么一句话，说， 嗯， 我看不懂，但我大受震撼，那个表情包我有，各位。特别逗， 哎，其实我经常在生活当中有这种感觉，就是我看不懂， 哎， 但我觉得很厉害 啊！是是是，这个反正就是别对这事我不解，很震惊， 嗯， 但这现在已经成为一个段子了啊！ 嗯嗯 啊，另外还有一个这个流行语“强国有我”， 哎呦，我觉得这是今年，哎，从年初到现在啊都非常流行的一句词，它是源自于建党百年天安门广场庆典上青年学子的这个宣誓，就是“请党放心，强国有我”。 哎，是，所以给各位总结盘点了今年的2021年度的十大网络用语。哎，这有的朋友说这谁给评选出来的？有没有权威性？ 有有有， 这个相当的这个专业了啊。嗯，是来自于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发布的这样的一个评选啊，所以这个结果不是说网上网友随便选的，啊。 对对对， 哎， 这次发布涉及的视频弹幕数据有11亿条 啊，这么多。 对对，就有时候人说高手在民间，这个有趣的语言隐藏在弹幕当中。 哎，最近我经常看一些这个有弹幕的视频。 嗯。 我现在离不开弹幕了。 哎，我也是， 真的。 我现在要是看点什么没有弹幕的话，我就觉得没人陪我一块看， 没人跟我一块吐槽， 对对对对对， 是吧？哎，另外就是关于弹幕这事儿，我觉得也挺好玩的， 嗯， 就是有一些很珍贵的点评在其中。 哎，是， 就是这个点评啊，我反正最近在看一些很经典的电视剧，什么， 嗯， 《红楼梦》，我这两天，哎，他那个弹幕越是经典的这种电影什么电视剧的。弹幕基本上是覆盖在这屏幕上了， 嗯， 我看不太准这个人的脸，完整的一个脸全是弹幕啊，但是看起来别有一番韵味在其中。 哎，弹幕大军来了啊！哎， 哎， 有朋友说这你俩瞎编的吧啊？ 那个啊，不是瞎编的， 这十大语言是咱俩瞎编的，咱俩也编不出来这十大语言哈。 这个真不是，这个2021年度十大网络用语是基于国家语言资源监测语料库网络媒体部分，采用的是什么？智能信息处理技术为主，兼顾领域专家意见和相关站点的收录情况的方式来获得的，所以这个有很大的一个数据的支撑的，不是我们俩杜撰的， 嗯， 我们俩， 就是， 啊，好像这还没有这能耐呢。 哎，对对对， 哎， 奥斯卡迷弟说 NSDD 是什么意思？哎呦，我也不知道。 NSDD， 嗯，就这方面吧，其实我也就止于 YYDS 了 啊。 他说，还是少用这些网络词语，多用生活语言吧，因为不是所有人都能够懂这些网络语梗的。 哎，是， 这倒也是啊。 反正您要不懂的话，这个用两回其实也明白这意思了。 哎，对对对， 啊，这一般用这种，嗯，网络用语的，可能是00后的小孩比较多。 嗯。 像我这种接近于心理年龄接近于00后的，我也一般愿意去尝试，接触一些 B 站啊等等的这二次元啊，年轻人很喜欢的东西，所以说让生活当中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创造力，包括，哎，不断学习一些新鲜事物，我觉得这个也是生活当中很珍贵的一种感觉呀。 嗯，有朋友说为什么李铁下课没有上榜呢？我后来分析了一下啊，我觉得这事儿吧，因为接近年底了，到年根儿了， 哎， 可能这榜单就截止的时候吧，这事儿还没有闹得沸沸扬扬。 是，另外李铁下课它不是一个什么网络用语， 也是， 它是一个新闻事件。 嗯， 这个没评选说这个体育年度十大新闻事件啊，如果说评体育的十大事件，可能李铁下课这等等的， 那必须排前三位 啊，差不多， 嗯， 啊，或者能排到多少多少位？ 对， 啊，所以大家看明白了，这说的刚才是。互联网十大网络用语2021年的全新的发布， 嗯， 挺有意思的一件事啊！大家在晚高峰的5点到7点，欢迎各位收听金戈铁马晚高峰的节目，夏萌、康乐陪伴各位2个小时的时间。我们一段片花广告之后，将会马上为您带来一段连线，连线的是中国体育报的足球记者评论员杨天英，让他来说说 最近关于足坛的各种各样的热点吧。咱们一会儿再回来。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北京人寿京康优选 B 款终身重大疾病保险，保障您和家人健康旅程的每一个阶段。 冬季取暖有妙招，安全健康第一条， 还要低碳与环保，行动起来最重要。 减碳排，创文明，供暖季，我行动。 首都文明办诚邀您参与微蓝北京宣传活动，献出环保微力量，助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以上为广告时间。 最新鲜的资讯， 搭载神舟13号载人飞船的运载火箭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热辣滚烫，好吗？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爱听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砍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俅，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晚高峰的6:35，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大家好，我是康乐。 大家晚上好，我是夏萌。我们今天聊一聊最珍贵的事情哈。 最珍贵的，那就是一句真话，太珍贵了。 一句真话。 哎，对，中国足球到底能不能出现？真话是。 真话是。 不一定能出现。 真话是您再、 哦、不敢说了，不敢。 您再等等，您再等等哈。 哎，是，啊、这。李铁指导下课了，有朋友说了，这李霄鹏指导，没准人家能带出一个奇迹来呢、 哎、 所以这个真的不好论断，你说100%出现不了，我咋不信这概率呢、 嗯、 韩国媒体跟我们说0%的概率，我不信了各位。而下场打日本，我觉得国足能保一个平局。 哎呦，真的？ 哎，是。 哎呦，就是1月27号那比赛 啊，是 啊，你把话放这儿了，我们都听着了啊。 啊，我这个加油挺珍贵的，但是有朋友说你这加油是够真心吗？ 啊， 得真心才行、啊。 我觉得你这份信心非常的珍贵。 哎，是、嗯、啊，反正大家对于珍贵都有各自的判断。继续在微博、微信还有听听 FM 当中跟夏萌、康乐来聊吧，说一说生活当中觉得最珍贵的是什么，另外体育赛场当中你最看重的又是什么呢？我马上进入到一段连线部分，为您邀请到的是中国体育报的足球记者评论员杨天英。天英你好。 天英、大家好，主持人好。 哎呀，天英，今天的这个事儿还挺多的呀，好多朋友都关注到了、得让天英跟我们来说一说。哎，首先刚才新闻里看到有中甲球队据说看上巴坎布，想让巴坎布帮着冲超，天英你觉得这事儿靠谱吗？ 我觉得现在啊，除了中甲球队有这个传闻之外哈，我看到应该还有是日本球队也有这个传闻，是吧？就是说 哎呦 进巴坎布、 是啊，半路杀出个程咬金呢。 对巴坎布，其实我觉得就是对于中甲球队来讲，巴坎布我觉得是一个奢侈品，我觉得轻易不要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个效率不是那么高，但是成本是比较大的。就是我觉得如果他们真想用，真有俱乐部要巴坎布的话哈，就是当然了，我首先认为在财力上面中甲俱乐部没有一家能负担得起巴坎布的， 如果他们能负担得起，我觉得国安也不用跟他解约了，对吧？这是第一个。 哎、是。 第二个，对，第二个，我觉得如果要用巴坎布的话，我建议他找我们聊聊，我们给他提供一个巴坎布使用说明。好、 哎， 从球场上的踢法到这个球场下的生活，我都能给他足够的建议，如何用好、 哎、 管好巴坎布。 哎，是，所以这个事儿啊、可能还是一个荒信儿的状态呢啊，未来再来观察吧。另外也看到了郑智担任广州队的主教练，而且他还兼着队员呢。天儿，你对郑智的这一次任命看好吗？ 我觉得郑智这一次真的是不容易，就是说在这么一个困难的情况之下哈、啊，郑智就是带领这些队员啊，依然在这种坚持。我觉得到最后咱们也能看到，你说这个跟咱们的国足是不是有点像？非常有可能到了后半阶段比赛的时候，去日本比赛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可能也没有规划球员了，打到最后还是靠我们那些中国球员继续在踢。我觉得就跟恒大现在的情况是一样的。而且另外一个，大家看看现在的恒大，谁能想几年以前，对吧？恒大这个球队纵横亚洲啊，这个真的是啊，各种无敌啊，打遍这个亚洲这么大的优势，对吧？ 是 那么多的钱，那么多的球星，把整个中超啊搅成了这种金元足球时代。我觉得谁能想到当年的他，今天的他有如此的差别。另外呢，我觉得大家也不要忽视一点，即便是本土球员排列出一套阵容，恒大队的实力依然是很强的，大家也不要过度的这种低看恒大。最后的几场比赛，八场比赛，我认为恒大胜率至少应该能过一半。 哎呦，另外还有朋友想让天英给聊一聊，说今天看到了欧楚良指导晒出一张图片啊，他跟李铁指导、李霄鹏指导仨人铁哥仨啊，在一块儿照了一张相。有朋友就是猜测了，说哎，这欧楚良指导是不是就将会肯定留在了这个李霄鹏指导的这个新构建的教练组当中？另外，关于李霄鹏指导未来对于国脚的选择方面，天英你有什么样的一个看法？ 我觉得今天那张照片还挺有意思的啊，大家都开始进行了这种不间断的在解读嘛，是吧？各种各样的分析，各种各样的解读。 哎、 大家可能不知道，我是一个福尔摩斯的爱好者。 哎呦， 我也仔细看了看照片啊，我也进行了一个解读。 哦， 这张照片我认为啊，应该是中午拍的，因为它的光啊是从那个所有人的右侧直直的打过来，应该是正中午的时候拍的。然后呢，他们所在的位置呢，应该是这个酒店的一层。啊，酒店大堂的一层，然后在一个大落地玻璃前面，然后拍照片的这个人呢，我认为应该是个男性，身高在1.8米。 啊， 因为这些我们知道哈、啊，像李铁啊、李霄鹏啊，他们的身材都非常高，而这个拍摄的角度是由上往下，尽管他们坐着，但是依然是由上往下拍，所以拍摄者身高也是非常的高。然后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桌子上面摆了7个杯子，照片里只有3个人，也就是说还有4个人要么已经走了，要么是没有能够入画。 啊， 为什么没有能够入画呢？我认为至少证明那4个人能够跟他们一块儿在这喝茶，对吧？喝中午茶。那么身份至少也应该是足球圈里的人。 哎，不方便一块入画是吧？ 不方便一块入画，因为这几个人是纯教练组，那些人可能就是不是教练组。我认为，哎，是不是有些类似于这种足协的官员啊，在跟他们谈话呀，在沟通啊，在交流啊？ 哎呦， 哎，我认为可能是有这么一些背景。 哎呀，我突然又浮想联翩了，天英。那李铁指导这也是在这里边， 啊、 是不是？李铁指导未来也在李霄鹏指导这教练组，也有可能啊。 不会的，不会的， 不会啊。 李铁指导肯定会撤退了。 啊，撤退了。 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撤退的机会了。现在 哎。 可以撤了，不要再跟这个事儿再继续了。我觉得对于他来讲哈、啊，能够把这个事情收个尾，能够告个别，我觉得已经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结果了。然后把剩下的事情交，因为就是即便是对于李霄鹏指导来讲，这个时候李铁能够安稳的，就是能够平常的撤退，其实对于他来讲也是一个尊重。就是我们可以看看，你看看曼联队，对吧？你看看那个朗尼克来的时候，之前的时候卡里克就辞职了嘛。对吧？代理教练开始就辞职了、 嗯， 这就是一种我觉得一种，男人的一种就是说体面吧，对吧？就是哎，我的这个时代结束了，那么我也不会说哎呀牵牵扯扯呀、拉拉扯扯呀、没完没了啊，怎么腻腻歪歪呀，不会的，对吧？那我完成了我的工作，好坏自有后人评说。那么我 大大方方的把权力交给你，祝福国家队，祝福朋友，然后错对了。我认为这个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男人的一个做法，男人的一个做派。 哎，对，田生你说的真好。而且我觉得啊，李铁指导啊，经过这个事儿主动辞职了以后，好像舆论现在对他没有什么格外的过多的这个批评等等了。他这一页就翻过去了。李铁指导好好的修炼一下自我，我认为未来他还是中国足球这个圈里边，尤其是中生代教练里边不可缺少的一位。未来再杀回来呗，有什么不可能的？我突然又想起来，我很喜欢的发哥之前演过，周润发老师演过一个电影，很经典的，就经典台词说：“啊，我今天站在这里不是为了要证明我怎么怎么强，我只要证明我失去的，我有一天一定能够把它夺回来。”啊，这是作为一个男人是吧？天英，你刚才突然激发了我对这方面的一个畅想啊！ 对， 你看，啊，今天我们聊的是生活当中最珍贵的是什么 啊？ 天英，你觉得生活当中最珍贵的是什么呢？ 生活当中最珍贵的哈，我认为是家人。 哎呦， 就是直到今天，我也依然觉得，就是我每次老走一条路哈，就是我从我父母家回来，老走一条路。我每走到那条路的时候，我都会有一个回忆，就是曾经啊，我有一年我带我父母，出国，带我父母出国去旅游，就当时还没有疫情嘛，还可以出国旅游嘛，然后。我从我父母家帮他们收拾完东西，说第二天早上起来啊，凌晨4点钟，咱们要这个打车过来接你们，咱们去赶飞机去。然后我说完之后呢，我就赶紧回到我们家里去了。我从那条路上走的，然后我觉得那一刹那就是我人生特别幸福的一刹那，就是我觉得哎呀，我能带我父母这么大岁数了哈，我能带我父母去出一趟国去。旅一次游， 嗯， 我觉得那是我人生特别快乐的事情。尽管在旅途过程当中，我爸不断的批评我啊，都老来批评我说我什么的哈，但是呢，我依然觉得还是挺高兴的。就 是 我觉得能够跟家人在一起，能够跟父母在一起，我觉得是人生特别好的一件事情， 哎， 最珍贵的事情。 是的，天英跟我们好多好多的听友，好多好多朋友都是一样的想法。好的，这时段为您邀请到的是中国体育报的足球记者评论员杨天英。天英，咱们下回继续聊啊。 好的，再见。哎， 哎呀，天英说的真好啊。 嗯， 我想起来了，有一个非常珍贵的画面。 嗯， 哎，就是我当年觉得，什么是最好的一件事啊？家人送你来上学。那感觉是最好的。然后小时候是这个家里，比如我小学，我姥姥不放心我，送我去上学，牵着我小手，然后下学是接我回来，就上下学这个感觉特别好，特别珍贵的感觉。 嗯，等我们大了之后呢，我们有这个经济能力了，能够带着父母一块出去旅游啊， 哎， 带着他们一块去享受生活，看看这个世界有多大，我觉得这真的很幸福。 没错，你看这边灰太牛郎说了，尽孝心。真情是无价的，说的多好啊。 嗯，人生最大的憾事就是子欲养而亲不在，我希望我们不要把这样的遗憾呢留存下去。 没错，这边还有新朋友9636TD， 他说了，没有什么比亲情更珍贵的了。 嗯， 可能你拥有时不觉得，一旦失去了就不会再拥有了。您说的真的是太到位了啊。 哎，是还有思雨哈，在说刚刚天英说的那一个福尔摩斯大猜想哈。 哎呦， 摄影师的性别、身高、职业，天英老师已经分析了，剩下的就猜是谁了。 真相只有一个，肯定不是咱俩了。 对，肯定不是咱俩 啊。有没有可能说这个挺高的，人家李霄鹏指导刚从网上买了一个自拍杆儿，啊，不是特别高的， 也不是没有这个可能 啊。然后那几个杯子，不是说三个人怎么有7个杯子吗？ 就我又想喝点可乐，我又想喝点橙汁呗。 啊，对呀， 啊， 好几种饮料， 就是，然后桌上还有一个茶壶 啊，是啊， 还有一碟这个好像是松饼吧，小点心。 哎，你看 是吧？ 啊，还有几个小花儿。 哎，对 啊，对呀， 没准吧，就是我们过度猜测了，可能真的就是李霄鹏指导买了一个自拍杆儿， 是， 然后等这个领导呀或者其他人都走了，哎，我们仨好久没见了，来自拍一个。 哎，有这可能啊，因为这个所谓的过度解读的事儿啊，好像在网上有一些朋友也愿意过度解读一些这个古人的这个诗词啊啥的。 嗯， 哎，写的什么就李白当时咋想的都是细节都写出来了， 说的就跟自己当时在场似的 是好像穿越了似的。 嗯， 然后经常有人给回复， 你想多了， 对，你想多了， 李白可能都没想到的你都给想到了， 就有个弹幕飘过说前面的你想多了。 哎，是啊，所以最珍贵的是什么？我认为最珍贵的是、拥有一颗很细的心，发掘生活当中的种种细节啊，各位。 是的 啊，大家在发掘细节的过程当中肯定也得注意了，最近又发生什么样的消息了，咱给各位也介绍介绍、 哎、是的，最近我们刚刚关注了说这网络十大用语哈，当然各有各的这个想法，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好消息给大家分享分享、 哎、 最近楼市就迎来了两个好消息。 哎呦， 首先就是央行宣布全面降准，12月15号开始下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 哎呀， 这个贷款的朋友的好消息啊，好事儿。另外呢，就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的会议提出要推进保障性住房建设，支持商品房市场更好满足购房者的合理住房需求，促进房地产健康发展和良性循环。也有这个研究院就指出说，未来部分热点区域首套房房贷利率依然有下调的预期， 你看 银行放贷周期进一步的缩短，同时呢此前地方偏紧的政策有望迎来微调，以促进房地产业的健康发展。 哎，另外也关注到的是中国空间站天宫课堂第一课定在12月9号的下午3:40开始，神舟13号的乘组航天员翟志刚、王亚平和叶光富将在空间站进行太空授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将会进行全程的现场直播。这个课大家得赶紧把这闹钟给设好了、 准备好小本本啊！ 哎， 记录了，上课了， 没错。 另外呢，这个目前挂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市管政府定价景区当中啊，咱们平时喜闻乐见的这些景点，故宫、八达岭长城、天坛、陶然亭，都依法落实了对未满18岁未成年人免费参观的规定。另外呢，八达岭长城景区扩大到对未满19周岁的中国公民免费开放参观。 哎呦， 颐和园、香山植物园、玉渊潭公园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也都落成了免票的规定。哎，这是好事儿吧？ 好事儿。 哎，除此之外呢，这个像圆明园也发布了公告，将于近期对未成年人试行免费开放。龙潭公园、北京古观象台已对未成年人免费开放。那么呢，越来越多的这些啊，我们经常会去游玩的景区，在未来的一段时间之内，而且是短期之内，都会实施对未成年人免费开放的政策。 哎呦，真好啊！另外说到今天的话题，生活当中觉得最珍贵的一件事儿，我觉得就是对工作保有热情。 哎，是的， 充满热情奋斗每一天的这种感觉。 嗯， 哎，你说是不是下班？哎，这有一个最近热搜的讨论啊，应不应该说等领导先走，自己再走？ 哎，我发现我很多地方吧，都有一种就是很奇怪的风气 啊 啊，就吊着。 是， 你不走我不走 啊，或者说到点儿咱就应该下班就下班呢等等等等的。 我觉得这个准则就是在于你今天的事儿做完了吗？做完了你就回家呀。 哎，是啊， 做完你就赶紧的麻利儿的干嘛呢。 啊，你看今天的热搜的一项对于90后下班状态的，哎呀，90后，我是00后，这不是我， 我是10后。 哎，对，咱俩都是年轻的。90后下班状态调研报告称、超70%的90后的啊，这些人不等领导下班自己就先走了。 哎呦， 引发网友的热议。哎呦， 啊，这有个事儿啊？ 啊，有这事儿。 哎呦， 有人觉得说这挺合理呀、我下班到点就走了，怎么着了？我把工作都干好了，凭啥不能先回家呀？ 啊，是的，确实做完了事情就走，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啊。 啊，对，就没必要再装样子了，是吧？ 对对对，有网友就说啊，都到点下班了，出门干饭比较重要。 哎呦， 也有网友说，上班的时候好好工作，下班的时候就痛痛快快的下班啊。实际上没什么事儿，耗在单位装样子真是没必要。 哎，没错。 嗯。 另外，也有一个数据说95%的90后不想带电脑回家啊，但实际上66%还是会带电脑回家。 嗯， 啊，不一定是工作，没准是打游戏呢，是吧？ 没准怕放在单位万一丢了呢。 哎，是，另外今天热搜还看到了，有四川某所大学的这个事儿，就挺感觉败人品的。什么最珍贵？我认为人品，说咱们评价一个人好，说你人品贵重，这是最珍贵的。人品，各位，哎呦，这热搜这事儿说，四川某大学的一个男生竟然在女卫生间里偷拍，而且被现场给抓获了。今天这个事儿出来，最新结果上热搜了，这个男生被开除学籍了。你看， 哎呀，这都是反面的教材呀！啊，大家这边好多朋友都在点评着啊，各种各样的事儿啊，说最珍贵的是什么？你看啊，9636。他提到了亲情，好多朋友都提到亲情， 是的， 9769也是提到这件事儿，都是新来的朋友，新来的好多的听友，您对我们节目也是相当珍贵的呀。 嗯，圣诞静默你说我们这儿5:30下班，5:30以后算加班，但是呢，有一些这个领导就说不到6:30不算加班。 哎呦， 哎，后来没办法，就只能经常是加班加到了6:30以后才能下班。哎，也是，哎， 是关键。 卷的就很没有必要哈。 算加班费不呀？给算就行啊。 啊， 是至少您在钱上面不吃亏呀，是吧？ 我觉得如果说非得熬到6:30下班也不是不行，那是不是咱这个打卡的时间可以往后延一延呢？ 哎， 啊， 我在朝阳说了，领导要走了，谁请吃饭啊，是吧？哎呦，您还想着领导请您吃饭呢？啊，这您想想即可。 哎，你想多了，前面的那位啊。 哎，还看到一些朋友也在。边点赞边留言，有好多是新来的，我没太见过的一些朋友。 哎，我发现最近这个新朋友特别多。 哎，是，这边有朋友都提到了，还是亲情，说是最珍贵的。看来大家都是重情之人啊。 哎，都是好孩子啊。 哎，跟夏蒙康乐都是性情中人，这好啊，咱们能聊到一块儿去。看看今天的点赞助力榜，到目前为止，第一名永远儿媳妇，第二名1908，第三一抹绿色，第四9489，第五孙东龄，第六飞宇，第七4178，第八家里人，第九思雨，第十宇智波佐助。感谢各位今天的大力点赞支持。哎，我突然想到了，在生活当中还有一个事儿非常的珍贵，就是你总有一个生命当中的人啊，愿意当你的助手，愿意当你的拐棍儿，愿意当你的眼睛，愿意给予你一切的帮助，这种人是什么？你人生的贵人，有可能是你人生当中的亲人。总之，就像这首歌所唱到的，你是我的眼，多么的珍贵啊！送给各位。 如果我能看得见，就能轻易地分辨白天黑夜，就能准确地在人群中牵住你的手。如果我能看得见，就能驾车带你到处遨游，就能惊喜地从背后给你一个拥抱。 如果我能看得见，生命也许完全不同，可能我想要的，我习惯的，我爱的都不一样。眼前的黑不是黑，你说的白是什么白？人们说的天空蓝，是我记忆中那片白云背后的蓝天。我望向你的脸，却只能看见一片虚无，是不是上帝在我眼中遮住了眼，忘了掀开？ 好，这首歌曲除了送给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也格外的送给这几天特别高兴的孙海洋夫妇，恭喜你们终于找到自己的亲生儿子了。好的，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节目，夏蒙康乐陪着各位2个小时，我们聊的是最珍贵的是什么，就是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呢。咱们明天再见呀， 希望大家都能拥有最珍贵的东西。